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突破， 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老名。好，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币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和你准时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呢调到 FM98.2 AM9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的房间，然后还有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还有我的个人直播间在斗鱼，大家搜索5028149小文老牛了，就是我咯。 嗯，可以一起来在各种平台上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呢是周四，我们又会跟大家讨论一些关于创业呀，还有就业，还有求职这样方面的话题。 没错。 那今天我们也会有一个设计的话题哈，就是大家区别一下这个创业和做生意有什么区别？ 做买卖。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青年会客厅，大家也知道，经常会来各种各样的创业者。 嗯。 但是我们从来不把这些人称为生意人，对吗？ 哎，没错。 嗯， 这没错。 创业和做生意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呢？ 做生意，你比方说这个，我记得咱台门口啊，原来有一摊煎饼果子的， 嗯， 就最近不见 了，卖鸡蛋灌饼的 啊，卖鸡蛋灌饼的，最近不见了， 不见了 啊，那做 消失很久了 啊，人是不是做生意的？ 这个算小生意吧。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小生意咱不聊，只聊大生意是吗？ 也不是，可能我觉得能和这个创业相提并论 啊，相提并论、 应该说都是大生意，对吧？或者说我们叫摊煎饼或者卖鸡蛋灌饼这种，我们叫买卖。 小买卖， 小买卖啊、就是另外一个词了哈。今天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创业和做生意有什么区别。如果你在这方面哎很有心得，或者有你自己的一些看法，你也可以通过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回复啊。好， 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第一条知识新闻，是一个新的理解哈、说的是同理心在商业中的作用。其实同理心这个概念大家知道这些年还挺流行的、尤其是在这个心理学方面， 心理学 无论是这个亲子关系还是亲密关系，很容易被人提及到说你应该有同理心。 那么同理心到底是什么呢？ 你说说 是吧。到底是什么呢？先给大家推荐一本新书啊，叫做应用同理心，领导者的新语言啊。作者呢叫文拉图，是一家战略与设计公司的创始人，曾经跟很多品牌和机构都合作过。文拉图在书中呢就阐述了他对这个同理心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看法。然后他就说呀，他说这个同理心呢，说现在变得越来越重要，说但是呢随着这个词儿啊被广泛的使用，对他也产生了很多误解。比如说很多人会把同理心等同于体贴友好或者是富有同情心，但是呢在文图拉看来这些都不叫同理心。 那他觉得同理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他说一个客观的逐步了解他人看法的过程，你会意识到自己的偏见，在尽力摒弃他们，并试图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待问题。我觉得他把这个就是同理心的定义里哈，和另外一件事情对立起来了，就是偏见。就是说其实你拥有同理心的这个过程是你要摒弃自己的偏见的过程。 这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啊。 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过程，因为这个其实偏见在我们的脑子里时时刻刻都存在。比如说走在大街上，对吧，你看到有一个人他的穿衣服的风格和你这个惯常使用的这个风格或者你接受的这个审美非常非常的不匹配。比如说他穿了一条运动裤，然后配了一双这个 皮鞋，大头皮鞋。 对，这个时候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人脑子里都会有一点小的偏见产生出来。 土， 这人怎么这么穿呀？ 真土。 对，就这种东西会不断的在我们的脑子中涌现出来。然后这个文图拉也提出呢，其实他说同理心不仅应该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更是应该在商业中发挥一些作用，也就是给这些创始人、创业者来讲，同理心特别特别的重要。 没错啊，就是这个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啊，就是来我们节目做客的这些创业者呢，他们作为 CEO 啊，作为创始人呢、是吧，我们也都能够感受到他们很强的领导的能力和管理。对，领导能力。然后呢所以说呢这个同理心啊在这个书中就说了，说对于领导力很重要，说当一个领导者学习如何换位思考，增强同理心的时候，就会发现偏见就会拖累自己的领导力啊。如果你是因为不愿与他人进行深入谈话而常常不愿意提出一些深刻的问题，只是想做决策引导他人采取行动，那么啊你与同事之间的了解深度将会因此而受到限制。 那他也提出呢，说同理心对创业公司的成长也是有帮助的。在创业公司的早期，基本呢都是三四个联合的创始人一起工作，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就中国合伙人一样，对吧，他会有一个创始的团队。那大家呢很容易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但是随着公司的规模变大，公司的人数也不断的变多，这个时候呢要想像在小团队的时候那样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你要考虑的人太多了， 对， 肯定就会忽略一些人的这个想法。 对， 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同理心的培养就显得很重要了， 很重要。 因为这个文图拉说，他说自下而上的反馈过多会拖慢企业的脚步，而自上而下的独裁行为泛滥则会磨掉原有的企业文化。大家可以好好的品味一下这句话。 对，好好的品味一下。自上而下的反馈会拖慢企业的脚步啊，自上而下的独裁行为呢就会磨掉企业原有的文化。 其实这个自下而上就是说，员工们对这个公司或者发展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他可能会把这个意见一层一层的递上去。为什么会拖慢公司发展的角度呢？因为自下而上的这种声音的传递一定是很低效的，对吧？而他说自上而下的独裁行为会就是这种泛滥呢会磨掉原有的企业文化，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听这个 CEO 或者是 COO 这么几个人的这种一言堂的行为，可能就会导致这个企业呢它的这个就是企业文化跑偏了，变成个人文化了。 对，但是其实一家企业一家公司在初创的时候，对吧，就是这个创业者们经常谈到的什么这使命愿景价值观呢、对吧，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由这个初创者这个 leader 来创立的。 嗯 啊，就是当然你创立了之后，如果说、啊、会出现那种独裁的情况， 嗯， 对吧？那这三方面的问题，我相信他一定没有考虑好。 嗯， 使命、愿景、价值观，或者说树立的不够坚定。 嗯，有的时候这个去设定一个创业的原则或者公司的文化，和去真正的践行它和贯彻它，其实是两回事儿。 那就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跟大家也会聊到的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嗯、 啊。对， 或者是说制度上的一些问题吧、 哎、 这是我们刚刚说的，是说在这个公司内部员工之间，还有高层之间，还有上级和下级之间，其实是很需要同理心的、 哎、 另外呢，在这本书里还提到了说对消费者也要有同理心， 得有人买单呢、 啊、对呀、啊嗯、说这样有助于公司去发现真正的用户的需求。比如说呢，有一些公司会把实体的零售团队和数字的零售团队分开，但是如果换位成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就会知道消费者呢是不会这样思考问题的，因为呢他现在是一个数字消费者，而下午离开大楼的时候是一个实体店的消费者，就是消费者自己是不会对自己做这样的区分的。 嗯嗯，对， 他的这个消费的模式和习惯应该是一以贯之的。比如说他在实体店里喜欢买这种性价比非常高的商品，那他在这个线上消费的时候应该也是会贯穿他的这种购买的理念。 对、嗯、没错啊。然后这个文拉图在书里还说呀，他说近十年呢、啊、我们的生活的世界越来越凸显它的生态系统的特征，所有的事物都以一种更为动态和复杂的方式交错纠缠，相互依赖啊。利用同理心这种思维方式呢，企业不仅可以考虑终端的消费者，还可以解决企业内部和外部很多迫在眉睫的问题，对吧、 嗯、 内部问题你比方说刚才提到的那什么啊，使命、愿景、价值观， 嗯， 对吧。 嗯，总之我现在发现就是这个创业者啊，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去阅读这些心理学方面的东西了。因为就身为一个创业者，确实是需要一颗非常强劲的大心脏，可能你越来越多的运用一些心理学的这个方法去理顺自己的这个思路，或者说理顺公司里这个人际关系、 嗯、 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 好，送给大家这个早上第一首歌，我最爱的那首歌。 我最爱的那首歌，仿佛唱着你和我，那么温和，你突然闯进我的生活，给我上了一课。我最爱的那首歌，像是我们的经过，如此透彻，你不再与我随声附和，反而陷入了沉默。 叙说。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在这里你不仅能听到最新鲜的资讯，你还能够认识最优秀的青年榜样。 哎，没错，在周四周五的这个两天啊，每周两天固定的时段呢，然后我和我的搭档爽爽，然后呢我们会聚焦创新创业领域这个板块，然后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会有很多不同领域啊，在不同阶段非常优秀的创业者，他们有的是吧，或者是已经什么实现了什么财务自由啊，什么已经上市了呀，有的正在路上啊，是吧，有的正有一些想法呀，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如果大家呢对这方面的内容如果感兴趣的话，在周四周五的时候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率，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越听越觉得我们的这个周四周五早晨的这个青年说特别像一个造梦的节目，就是在给大家呈现这些追梦的人怎么去实现他们的梦想，然后也会鼓励到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青年人们哈，去为自己造梦。 就是当你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对吧，因为我们的这个新节目的新一轮的啊，可能又会给大家的这个，因为我们每年呢都会有根据大家的需求啊，市场的一些变化啊，在节目上会有一些调整。那么这样的话，早晨我们给大家打鸡血，灌鸡汤，对吧？晚上我们开一档这个什么心灵抚慰的节目，开一档心灵咨询的节目， 来呀， 专门解决创业者在创业过程当中啊，心路历程上心理上的一些困惑， 给大家一些温暖， 给大家一些温暖， 我们相互抱团取暖， 相互抱团取暖。 好，给大家带来这个早上的第二条消息啊，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新研究，这个研究是对于懒惰的一种研究。 哎，但是这个事儿呢，就跟大家一说吧，好像跟咱刚才给大家说那话题吧，有点冲。 刚刚咱们说的是同理心。 啊，不是，就刚才给大家就是这个 打鸡血这事儿是吗？ 啊，灌鸡汤。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研究呢？得出的结论是说，越懒惰越容易活到现在 啊。 这怎么理解呢？ 然后想到了一种动物， 大熊猫。 大熊猫， 你想到的是这种动物吗？ 我想到是一种那个躯壳软体动物。 哦，叫什么来着？ 叫乌龟 啊，乌龟呀、啊。 是吧？ 那我又想到了一句话， 想到一句话什么？ 叫生命在于静止。 啊，对，生命在于静止。 我们来看一看这条消息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懒惰呢，其实是一个充满负面色彩的这样的词语，通常会让人联想到行动力低下或者是缺乏这个运动力。但是对于生物体来说呢，懒惰真的是没有积极作用吗？ 哎， 最近部分学者就要新的这个做一个研究了啊，然后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新的观点，说和懒惰相关的低代谢率可能正是许多动物没有灭绝的原因。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关键词啊，叫低代谢率。 低代谢率， 什么叫代谢率呢？代谢率就是其实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躺在床上，我们每天这个呼吸和活着啊，就是维持我们这个活着的这个最低配的这个能量， 也是有消耗的。 也是有消耗的。那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你的代谢率很低，然后你需要的能量很少，所以呢在一些这个紧要关头，或者说比如说在地球遭受这个重大危机的时候，比如说在物质匮乏的时候，找不到吃的的时候，你可能更容易活下来。 对，然后呢这就是这个很多能够活下来的这原因啊，这个小物种啊，听到啊，这个观点呢，就是很多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可能会发出质疑的声音。就是也没事儿，也没关系啊，我们跟大家接着聊。说最近呢，这个英国皇家学会学报，发表了堪萨斯大学的最新研究，有一个数据就显示了，说无论是现存的双壳类和腹足动物，还是它们的化石，都显示出啊，说对维系个体生存和种群丰富度来说，保持懒惰是最佳的方法。然后呢，微信公众号环球科学翻译也是转载了这篇文章。然后这个堪萨斯大学啊，这个团队分析了299种海洋生物体的代谢率，这些物种的存在期呢，从500万年前的上新世时期一直到当下啊。试验目的就是要检测这些生物体为了维持生存每天需要多少能量。他们想知道呢，说能否以一个生物体的能量的摄入量为基础推断啊这个物种灭绝的可能性。结果就显示，在较高代谢率的物种 灭绝的概率之间，就是这个如果说代谢率高， 嗯， 对吧，然后灭绝的多， 就是说 它有密切联系， 对，代谢率和这个灭绝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现在看似比较必然的这样的一种联系， 比较必然，对， 嗯。那团队里的另一位研究者呢，他也表示说，在过去的500万年间，已经灭绝的软体动物和现今还存活着的物种之间存在差异。那已经灭绝的生物呢，代谢率要比现存的物种高，相比于高代谢率的物种，那些维持着自身生存所需要能量更低的物种更容易存活， 嗯， 而且呢，物种的分布范围在生物灭绝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说生活区域狭小的物种更容易灭绝，如果一个物种分布不广，代谢率还高，那么它灭绝的可能性可能会非常高。 哎啊，然后呢，另一位研究员叫做布鲁斯·列伯曼也给出了结论，他说长期来看呢，说动物最好的演化策略或许就是保持慵懒的状态， 嗯， 这种慵懒的状态呢是较低，就是指这个较低的代谢率啊，是这样的，生物更容易活下来， 嗯， 对于他们来说呢，相比适者生存，哎呀，追啊抢啊杀呀，我也把你吃掉啊， 嗯， 啊，说更适合的法则就是这个懒者生存。 嗯，所以其实他说的这个懒者更容易活下去，跟我们说的这个生命在于静止是两回事儿，对吧？ 哎， 他说的这个更懒惰更容易存活下去，说的是对于整个一个物种来说， 嗯， 你在这个地球上是会继续存续下去，还是说会灭绝？而我们讲的这个生命在于静止，是对于单个单独的一个个体，比如说就是我自己， 你自己， 我是运动多还是说静止多，能够活得更长， 嗯， 这个和这个物种的存续真的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哎， 所以大家不要说，哎，我要更懒了，我就活得更长，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哎，不是这么回事， 嗯， 啊。但是呢，就是话说回来之后啊，就是生活当中，我觉得爽爽周边应该也会有这样的朋友，就是， 嗯， 他就不怎么动弹， 嗯， 就爱瘫着， 是 吧， 嗯？ 但是呢，就好像 比如说我身边这位，是吗， 啊？谁？ 啊，孔文其实还是很爱运动的 啊！你说我，我还以为你长浩呢，那个长浩是我们导播啊。对，但是就是有的朋友，你就是我，他也不怎么动啊， 嗯， 是吧？然后就瘫着， 嗯。 但是呢，就他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吧，这个你看那状态还行， 嗯， 对吧？挺有精神头的， 嗯 啊。然后那个，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就是看郝云同学的一个专访， 嗯， 啊。说这个干嘛呀？多累呀！唱歌够累的，平常歇会儿挺好。 我听他这说话的方法，就感觉他这是一个特别懒惰的人 啊。对，但是呢，就是那期节目当中啊，就是， 嗯， 然后给他就是从家里薅出来拎出去跑步去，哎，跑得还不错， 是吗？ 啊，但是平常跑吗？不跑。 那有可能他只是短跑，有那个爆发力。 哎，不，就是你还跑了一段距离， 是吧？ 啊， 那这也和基因有关，可能他有这方面的遗传的基因哈。 嗯， 总之呢，还是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究竟你是一个懒惰的人，还是一个爱动的人哈？ 嗯， 跟你的这个寿命的这个研究的结果，我们今天说的不是这个， 嗯， 我们说的是在物种这个层面上来说的， 对对对， 啊，长期来看呢，动物最好的演化策略或许就是保持慵懒的状态， 嗯， 让我想到了一个人物，叫 Flash， 就是那个闪电 啊， 号称闪电，但是他的这个动作极其的缓慢 啊，我知道了， 嗯， 知道， 叫树懒吧， 树懒，对对对， 嗯，树懒， 对啊， 这个真是慵懒界的翘楚， 对对对，然后没错啊，就是这个我们聊到这儿呢，我还是个人的一个观点，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呢我们非常就是提倡运动， 嗯 啊，健身，然后健康， 嗯， 但是呢我觉得运动肯定是非常需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呢，因为身体素质的不一样，或者是基因的不一样， 嗯， 啊，我觉得每个人需要找到自己的一个平衡，找到自己适合的一种，生活的状态的一种方法啊，我觉得不是说周围的所有朋友都在健身房咔咔咔举大杠铃片子，然后我也就一定要那样干， 嗯， 啊，你干完之后，那你可能比方说，那有的甚至会产生运动损伤， 嗯， 啊，是得不偿失的， 嗯， 啊，找到自己一种科学的运动量， 嗯， 啊，科学的休息的方法，觉得我，哎，我这样的话，就会保持我很好的一个身体的状态， 嗯， 舒服的状态， 嗯 啊， 嗯，确实是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哈。 对，因为就是现在我就发现啊，就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他们又去健身房了， 就会跟风， 对他们， 然后有这个 朋友圈什么晒腹肌了， 特别流行什么呢？就叫贩卖焦虑， 没错， 各行各业都在贩卖焦虑。 哎， 你看，你不跑步，你不锻炼，你就会那个折寿或之类的， 对吧？你就不是优秀的人， 你不创业，你就会被同龄人这个， 你就被落下，你就会被时代淘汰。 我现在特别讨厌这种贩卖焦虑的文章，或者是这种说辞， 没错， 嗯。 是吧？ 我们抵制贩卖焦虑， 抵制贩卖焦虑。 嗯嗯。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新建议啊，说的是保护自己时间的三个建议。有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心疼自己的这个金钱，对吧？这个一毛不拔。有的时候会特别心疼自己的这个人际关系啊，会很保护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这个亲人。但是我觉得其实说到根子上，我们每个人最宝贵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时间。 时间， 嗯， 没错。 虽然现在看似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感觉时间是无限的， 嗯， 但是再过比如说四五十年，那个时候如果让你用很大量的金钱去买一些时间的话，嗯，你会愿意的。 嗯，对。然后前两天呢在朋友圈，然后我觉得看到一个也属于贩卖焦虑系的一张图啊。 嗯， 就如果说你是80后的话， 嗯， 我们按照以整数年为计算，80年啊， 嗯， 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后边的寿命，比如说你能活到80岁， 嗯， 然后后边还剩下多少天， 嗯， 你是70后还剩下多少天， 嗯， 60后剩下多少天， 嗯， 50后剩下多少天，哎呀你就看这 太恐怖了。 对对对。然后 简直就像给我放了一沙漏。 对，然后尤其是看到后面的时候啊， 嗯， 就是比如说想到父母的那个年纪的时候，然后你看， 嗯， 看那个天数已经不足10000天了，是四位数， 四位数，太恐怖了 啊， 嗯，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连睡觉都不舍得， 对吧？然后你就会脑子里产生很多很多的想法，哎呀，我是不是这我现在做的不够好，我哪些就需要做啊，我还需要加快做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嗯嗯， 就会让自己会有一些焦虑情绪的产生。 是的， 嗯， 所以呢美国杜克大学的福库商学院营销战略专家多瑞克拉克在新发表的文章中就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呢，只要一个人在不断的进步，如果你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别人必然会想要占用你更多的时间。 嗯， 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越优秀，你的时间就越少越宝贵，你爬得越高，想要占用你时间的人就越多。那么他也给出了大家三个保护自己时间的建议。第一个呢，建议是说把个性化的请求变得通用化。 嗯， 什么叫个性化变得通用化呢？就是说他会，这个克拉克自己呢，他会收到很多年轻人和学生希望跟他一对一交流的这样的请求。那他呢也很想帮忙，但是他不可能每一个请求都答应，于是他采用一种方法，就是让学生呢把问题发给他，他通过邮件来回复，然后再把邮件的内容以博客的形式来发表。这样就把一对一改成了一对多， 一对多， 节省了自己的时间。 嗯，哎，节省自己的时间啊，我们现在时间是不是？ 嗯，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8:28，我们先送给大家一首小精灵。 小精灵，听首歌。 稍等会儿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保护自己时间的另外两个建议。 好嘞。 闪烁都是你今天给我的消息，思念化作绵羊群，钻进羊肠小径，告诉我不安的心全部都可以暂停。我想你，想着你，想到好像这样住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网里冲。 让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早间的节目《青年说》，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你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来到一直播，找到活力酒吧的房间，就能够跟我们实时互动起来了。 哎，大家可以在北京时间呢搜索“北京青年广播”，然后也正在直播，然后还有我的个人直播间在斗鱼，大家搜索5028149。啊，小文老牛了，然后呢，也在这儿呢，欢迎所有来到我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大家。 嗯，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 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呢，是美国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的营销专家， 哎， 多瑞克拉克，他在新发表的文章中教自己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时间。那第一个建议呢，就是说把个性化的需求变得通用化。我来给大家这个，就是翻译一下，或者说这个活学活用一下。 嗯， 比如说有十个人都想跟你吃饭， 十个人都想跟我吃饭， 嗯，你就说 是女的吗？ 然后你就说 OK， 你们十个人组一个局，我跟你们一起吃， 那不好吧？ 这不就是把个性化的需求变得通用化了吗？ 哦， 嗯，你觉得怎么不好了？ 围一桌，我在中间， 嗯， 对吧？ 嗯， 你说这不行，我这人太善良是吧？哪个照顾不好啊？我心里觉得过意不去啊。 你脑补的就是十个美眉呗，人家这是商业伙伴 啊，哦，商业伙伴，商业伙伴，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克拉克给大家的第二个保护时间的建议啊。 第二个，嗯， 他说呢，即使时间宝贵，但你一旦做了决定，就不要违约。其实这不是一个保护时间的建议，而是说你对待时间的一种态度。他举了一个聚会的例子，说呢，一位受邀者希望知道还有谁会参加这个聚会，以此来判定自己要不要参加。这样做呢，无可厚非，因为选择参加活动对于保护的自己的时间非常重要。 嗯， 但是一旦你答应了，就最好履行承诺，否则会对你的个人信用造成伤害。 哎，第三个建议啊，嗯，就是不要什么都想要， 嗯， 啊，其实个人呢也像公司一样，为了获得某个长处啊， 嗯， 就要容忍某一个短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嗯， 正像资金安全和高收益不可兼得。管理时间方面确定了优先级之后呢，那就要容忍自己某些方面做得不好， 嗯， 啊，比如你决定了上午要专心工作，那就要容忍自己上午没办法回复所有的电话和微信。 嗯 嗯， 总之呢，还是跟大家讲，就是说你最宝贵最宝贵的财产其实是你的时间。我相信对于怎么样利用时间，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好方法，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以及一直播活力九八二的房间里跟我们互动一下，你是怎么样哎节省自己的时间的啊。这个时间像海绵， 嗯， 对吧，越挤越有，是这么 越挤越有， 是这么说的吗？ 挤挤，啊，总会有的， 挤挤总会有的 啊。 嗯， 挤挤总会有的。 嗯， 是不是还有什么场景听到过这句话？ 牙膏 还有 不能往下说， 不能往下说了啊，大家意会吧，意会意会啊，挤挤总会有的。 好，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早间的第四条资讯啊，说的也是一个我觉得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 哎， 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人有人越活越年轻？ 你就比方说我， 还有我，有的人呢却未老先衰。 对，为什么有人越活越年轻？ 啊，有人却未老先衰啊、 嗯。 然后呢，这个问题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嗯、 专家呢对此解释有很多。 嗯， 最近呢，许多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种这个问题的新答案啊，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如果只从内心感受去判断呢，你觉得自己啊现在会有多少岁？这种判断呢被心理学家称之为 主观年龄 、嗯、对啊，通常呢人们的衰老程度啊与他们的实际年龄之间其实是并不相符的啊。有的人随着年岁的增长呢，精神会越发的饱满，而有一些人会未老先衰啊。 BBC 英伦网的一篇文章就介绍，许多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这个影响个人衰老的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一些方面的因素啊，以及这种认识、 嗯、 如何帮助我们能够活得更长久、更健康。 嗯，其实呢这个特别简单，说的就是你自己心里觉得自己越年轻，哎、 啊、 你就会越来越年轻。如果你经常说哎呀我老了我不行了，你就会越来越未老， 对吧？你是在职场当中的时候、嗯、你比如说啊有一个什么非常重要的场合啊、 嗯、 就是很多这个员工我们在这个影视剧里也经常会看到，比如说先去洗手间， 嗯， 然后比如说女孩子啊、 嗯、 然后打扮一下自己的妆容， 嗯， 然后对着镜子然后说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 嗯，这怎么像什么什么团队呢 啊，就给自己打一下鸡血嘛。 嗯，对，这个 也是一个心理暗示。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内心深处真的觉得自己年轻的人啊，这个他的眼神中的光芒其实是不一样的。 没错， 嗯， 没错。 那这篇文章中也指出呢，说年龄主观年龄比较低的人，也就是在内心里认为自己小于自己生理年龄的人呢，其实并不意味着他们永远都不成熟，恰恰相反，主观年龄比较低的人呢，会更有责任心，也不会那么神经质，这些特征呢是衰老的过程中带来的变化。 嗯，衰老的过程中带来的一些变化。 而且呢，除了性格之外、嗯，主观年龄较低的人，其实他们患抑郁症的风险也更低。 也更低。 嗯， 萌嘛 ，萌萌哒、嗯、是吧？ 对、嗯、啊，但是呢，不过啊，这个主观年龄较低的人，并不意味着他们永远都不成熟、 嗯、 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这是不冲突的这个事情， 嗯 啊，对不对？ 不冲突的， 哎，对，然后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逆生长，对吧？ 哎啊、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还是我还是个宝宝呢， 啊， 嗯，永远觉得自己是个宝宝 啊， 这样就会越活越年轻。 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单拿出来跟大家聊啊、 嗯， 回头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很多的维度啊，可以跟大家去聊一下。 嗯、 然后呢，其实这个研究还发现呢，他说大多数人啊会感觉自己比实际年龄小八岁。 8岁 啊 不过呢有些人也觉得自己已经开始衰老了、 嗯、 这种想法呢对他们的身体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研究期间呢，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大8到13岁的人，他们死亡风险高出了18%到25%、 嗯、 啊排除了教育、种族、婚姻状况的因素之外呢，这些人仍然要比主观年龄较低的人承受更多的疾病风险、 嗯、 哎，这个很关键。 嗯，所以其实今天给大家一个关键的概念，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去自己设置自己的主观年龄，也就是你自己心里认为自己是多少岁啊？ 啊， 然后呢，就让自己变得更年轻，这不是一个空手套白狼的事情吗？ 就是啊、 对不对？ 对 呀、啊。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哈，都有一种年轻的心态去生活。我们身边这样的人非常的多， 嗯、 比如说这个谭教授，永远18岁。 嗯，没错， 对吧？ 谭校长，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还有那个不老的女神姐姐， 啊、嗯， 千年等一回那个。 啊， 对吧？我相信他的这个主观年龄哈，或者我们叫心理年龄，应该也是非常年轻的。 那、嗯、姐姐们一般妆化的都比较好， 粉比较厚是吗？好，送给大家一首《勇敢爱》，我们马上回来。 不太自然，要保持简单。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间的节目《青年说》，我们马上会接近今天早上的第一个连线。我们连线的是来自搜狐鱼评的泽弟啊，我们的老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这周有什么值得推荐的这个视频的内容，尤其是在搜狐视频上。泽弟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搜狐的影评人泽弟。 嗯，啊，泽弟，本周有什么好的视频内容给我们推荐呢？ 嗯，好的，是这样，本周因为正好是开学的第一周嘛，然后所以呢，我觉得本周其实有一个比较火热的话题，就是说到底应该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来给大家上好这个开学的第一堂课。 嗯， 所以呢，我像现在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部电影，然后我觉得呢，是我心中一个很好的开学第一课的答案。 嗯， 是一个集。本周五，也就是说9月7号在全国上映的影片叫做《传奇的诞生》。 传奇的诞生， 对，是的，这部影片的主角呢是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这个球王贝利。 嗯， 然后所以呢他定了这个纪录片的性质。 嗯， 然后这个片子像16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北美上映了。主要讲述呢，是关于贝利如何他从一个贫民窟的穷小子一步一步的走向世界巅峰的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 嗯， 然后呢，但是呢，相比我们可能概念中可能会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炫技啊，看他到底如何用神乎其神的这种绝技去成为一个球王。实际上这部片子呢，它详细记录的是关于这个贝利儿时以及成名后种种所遇到的这种成长上啊，或者说与人相处上面发生的这个困难。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说尤其是适合给这个开学的朋友们去看的这么一部电影呢，就因为我觉得青年朋友他刚刚开学，很多人就需要适应这个新的环境，然后或者说面对新的挑战。然后在这部片子里呢，实际上贝利他也是有这样的情况，一个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家出来的孩子，然后在可能是足球的这种领域，或更多的是那些家庭比较富裕的环境中，他可能受到一些排挤啊，或者说受到的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一方面是他自己不断的努力，另一方面呢，就是他的原生家庭，他的父母一直在很坚定的陪伴他，给他支持。然后呢，不管是说别人在嘲笑他的时候，他们都用自己的方式去鼓励他。然后在这个其中呢，他父亲，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预告片中，他的父亲就说不要自卑，要把嘲讽化为前进的能量。 嗯， 我觉得这个是十分的，就是说适合年轻朋友或者我们的听众朋友去看。然后所以说很就是感兴趣的话，或者说对，无论是说你喜欢这种励志类的题材，或者说喜欢足球类的题材，或者说就是可能刚开学遇到了一些困难，希望能获得一些激励，然后都不要错过这一部，就是明天就在各大院线上映的电影，叫做《传奇的诞生》。 嗯，《传奇的诞生》，我们期待一下。 除此之外呢，其实上周的时候也给大家推荐过，就是我们搜狐自制的这个古装侦探悬疑剧，叫做《唐诗三百案》。其实上周四就已经在搜狐视频开播了。然后在整个一周的内容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探案的小队已经成功的集结，然后各路人马在过程中悉数登场，然后我们看到他其实悬案背后的这个宫廷斗争也通过第一单元的这个叫做人皮天灯的奇案揭开了一角了。然后在这个3集的过程中呢，他这个剧中的主要人物都登场，然后剧情十分的紧凑， 发人，他实际上是通过了一个多线叙事的那种方式，然后通过一共其实是三个或者说四个主角的不同的视角，然后来让我们展示这个完整的故事脉络。其中呢，就我们上周也有介绍过，就关于这个富家饰演的李墨白，也就是说以李白为原型的这个诗人侦探，然后他是就因为这个人皮天灯陷入了这个被害，他反而是以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嫌疑人的角色然后出现的，然后而且呢女主角东南呢，她呢就是在其中女扮男装出场，然后而且呢阴差阳错的呢也受到了牵连和嫌疑，然后其中另外就是实际上就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一般的话侦探剧大部分的侦探就是说我上来就是来破案的，但在这个剧里面呢，这个探案小分队的所有人其实都是以嫌疑人的角色出现，他们每一个人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在了案发现场，然后被怀疑其实他们是其中这个受牵连或者说他们是犯案嫌疑人，所以才给了他们的一个动力让他们去进行破案，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角度吧。然后在这个三集内容里面，观众也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剧中人物不同的特点，比如说李墨白的这个爱酒如痴和用诗破案，然后呢这个东南的这种不按牌套路出牌的性格，以及这个元秋一出场就装神弄鬼，然后但是很有趣搞笑担当的这个特色。所以呢本周就是也就是今天晚上然后又要进行更新了，所以如果大家对这种探案呀古风或者说诗歌很感兴趣的朋友，欢迎去搜狐视频来看这个唐诗三百案节目。 好，谢谢泽弟，谢谢泽弟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非常适合开学的第一周来观看的一些电影和视频，也祝大家，祝所有的这个马上要开学的或者已经开学的小伙伴们开学快乐，谢谢泽弟，我们下周继续连线。 好，拜拜。 拜拜。 每一句说的对也很对，这个年岁有爱的人不追还斗嘴，显得般配有时也为自己感到惭愧，穿的也不算贵，黑白灰尽量自在，被自己往里推，动动嘴也能后退，总会被动吃亏不防备甚至有罪，我现在要开始表示伤悲和承认理亏，人文和法规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非尽是妄，有深度有主张，难免会泪会光，难免也会迷茫，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青年说节目，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讨论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创业和做生意有什么不一样，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 哎， 你觉得创业和做生意有一些什么样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像刚刚孔文说的哈，这个门口卖摊煎饼和卖鸡蛋灌饼的， 我一直觉得摊煎饼是一好生意。 摊煎饼啊，据说月收入50,000， 一直是个好生意。 摊煎饼好像还没有卖鸡蛋灌饼的好，但是我会说就是这种算一个小的营生，算一个小的买卖， 小买卖， 小买卖、 然后呢就是我们跟大家会聊一下这个创业和做生意有什么样的区别。在我的印象当中啊，我有一个个人观点，就是说如果做生意呢，是用最短的时间啊，最少的成本会获得最大的一个利益，然后那创业呢可能啊，道路可能就会比较艰辛了啊！我们这个很多的创业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哎呦，那家伙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没钱了呀， 啊，什么这个什么找投资人什么被拒了100多回呀、啊。啊，然后什么管理上遇到问题啊，什么遇到团队不和呀， 嗯， 啊，然后也会有，比方说我一开始我可能我先不挣钱，我先布局， 嗯， 啊，然后呢我先这个在市场当中，然后这个有一个占有率， 嗯， 啊， 嗯， 然后这个 其实我最直观的感觉哈，就是做生意一般来说都是用自己的钱，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把房子卖了，然后我这个刚结婚，我把这些嫁妆用来就做生意了，开了一个店 啊。 但是通常创业呢都是用别人的钱，对吧？我去拉投资，然后呢这投资人赏识我，给你一些份额。通常我觉得做生意和创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 嗯、 我们来看一看网友大家是怎么说的哈。说这个有一个叫 Sherrick， 他说凡是称自己做生意的基本上都是在赚钱，凡是称自己在创业的基本都是在亏钱。但是我觉得这个说的有点偏颇哈，因为大家知道创业是九死一生的一件事情，创业成功的人哇，那赚的钞票可是相当的多，而且这个跟他一开始投入的这个成本来比应该是几百倍的这样的收入。但是生意呢，当然生意也能够做得特别大了，但是生意也有赔的，不是说做生意都会赚钱，对吧？ 对。然后网友牛小肖跟我们说，他说做生意啊是赚当下的钱啊，做生意是赚当下的钱，说创业呢这个要考虑未来10年如何赚钱啊，然后至少50%的精力甚至更多会用在谋划未来。 嗯， 哎，不知道这个观点大家认可不认可。 嗯，然后这个朱小莫给我们这么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啊、 嗯、 他说创业是做生意加一个 X，然后这个 X 是一个因子，这个是什么因子呢？可以是青年的梦想，开创某个产业，或者是做出某种规模等等，因人而异。至于每名的创业为什么会失败更多呢？就是注重那个 X 太多了，而忽略了做生意的本质。 嗯，对。然后还有一名网友啊，这个叫什么 Silly， 他说呢，生意人呢，说起码想好了自己的盈利模式。 嗯， 啊，但是创业者则当下未必。 因为有的时候创业者是有了一个 idea， 有了一个想法、 哎、 他就会开始干了，对吧？ 就像我们上周对吧，小米谷仓的这个 CEO 来到我们节目，他就说有很多的创业者带着一些非常奇怪的项目就来到他们这儿了，对吧？比如说做一个可以加热的电子数码鞋垫之类的，然后就是红华老师就说这个鞋垫你只要保暖然后做的合脚就可以了， 对， 不需要有那么多高科技的内容啊。这个就是可能因为一个想法然后就想把它做成一个事业，那这个想法它究竟能不能落地还没有想得特别清楚。 然后提到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啊，在明天我们青年说的节目当中上午的第二个时段9点到10点的时候、小米生态链企业须煤科技的陈兴荣 哇、 啊、创始人 CEO 陈兴荣陈总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聊一聊他的创业的故事。还有他的产品我现在已经在用，我觉得挺好的。 是什么呀？ 剃须刀 啊。剃须刀 啊， 你说的是那个便携式的剃须刀吗？ 我挺好玩的，我觉得 是吧。 啊， 非常的方便哈。 对，非常方便。 我也有一个 啊。你也有一个？ 上周胡华老师送的 啊。你剃腿毛用？ 对。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跟大家在这个就是在鼓吹一些产品啊、 哎、 而是说真的想给大家介绍一些这些正在追梦路上的创业者，然后他们给这个世界创造了一些什么样我觉得很有价值的东西。反正我是很喜欢这种做制造业的创业者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在创造价值。 对对对。 反而是像一些总是鼓吹概念和贩卖焦虑的，比如说哎呀我要点名了是不是不太好呀， 点要表明我们的态度， 要表明我们的态度 啊。 比如说咪蒙， 咪蒙 对吧？ 他怎么着？ 你创造了什么价值吗？ 什么价值？ 没有， 没有。 你就是在贩卖焦虑。 还有谁？ 还有什么这个？比如说老罗。 啊哈，老罗是吧？ 对。 那个 biu 子弹短信。 哎，对，有的时候呢，就是、 啊， 就是为什么会喜欢这些做制造业的创业者哈？因为他们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在创造。 没错。 当然。 啊， 像 Facebook 像这种，这种我觉得也是很厉害的，这种做平台的，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啊！ 欢迎各种各样的创业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继续跟大家分享创业和做生意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啊？ 哎，对。然后韦月就说了，他说创业的人呢会这么讲话，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和大家准时见面的青年说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AM9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酒吧的房间，还有在北京时间关注北京青年广播，还有我个人的直播间，大家在斗鱼搜索5028149是我的房间号，我的名字叫做小文老牛了。 谢谢所有在直播间关注我们的这个年轻的小伙伴们。那么接下来呢，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青年会客厅的板块了。今天的青年会客厅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非常年轻漂亮又能干的小姐姐。好，我来介绍一下她，小辉老师。她持有日本李千家中高级茶艺师的证书，她2014年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小辉茶理茶，那现任是和苑书院的总裁 CEO。 欢迎小辉老师。 欢迎小辉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辉。 欢迎小辉老师。 谢谢。 这应该是我们的节目第一次来茶艺师，对不对？茶道师。 对，没错。 非常荣幸。 而且是跟这个因为茶嘛，就是它也是我们就是中国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支啊，真的是就是这方面的包括茶艺师啊或者这方面的创业者，小辉老师真的是第一位来到我们直播间的。 那说起这个和苑，刚刚我们也介绍了哈，和苑现在是应该是刚刚开业，刚刚开始，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筹备。 对。 那上周呢，我和孔文也是手拉手一起去和苑喝了一个下午茶。 对，手拉手没有。是去了。 孔文，你什么感觉？觉得和苑怎么样？ 就是有在闹市当中，然后让自己心灵能够非常沉静下来，然后也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呢，然后小辉老师那天也会介绍到了一些跟茶艺茶道有关的一些知识，然后就是会让自己很舒服啊，那几个小时的时间。 那和苑呢，现在也在打造说北京城里最好的这个下午茶，也是闹中取静的这样的一个，可以喝茶，也可以喝咖啡，也可以吃饭，可以聊天，可以会朋友，也可以自己独处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哈。不知道我们说的对不对呢，小辉老师？ 这个王爽主持人说的是对的。但是和苑这个定位呢，和一般的这个下午茶的定位是不太一样的。我们这个和苑的下午茶的定位呢，是用中国最传统的方式来给大家来泡茶，而不是一些袋泡茶或者是速溶茶。那么它就失去了茶本身的意义。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和苑哈，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杂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就是不仅是有茶，也有咖啡。当然，这个小辉老师作为 CEO， 他是站茶这一边的。然后我们这个当时去和苑里坐的这个房间哈，有一个非常大的书柜，然后和苑的这个书柜里是没有书的，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茶。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跟小辉老师聊一聊他的这个，我觉得比较传奇的一个经历吧。然后呢，也聊一聊，应该说他付出了非常非常多心血的这个和苑。那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小辉老师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茶道和茶艺的这样的一个从业者哈，能不能说一说是什么时候跟茶结缘的？然后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和茶有这样的一种解不开的缘分？ 这个资深嘛，也是谈不上，大概这个从业的经验呢有15年，从2003年开始。我这个刚刚毕业的时候呢，其实是做这个艺术品评估，还有一些艺术品鉴赏。一个机缘巧合的一个机会呢，就是 想做一个平台，给我们这些画家们呢来提供那么一个平台来做一些笔会。那么呢，茶楼呢是最好的一种选择方式。 嗯， 所以2003年的时候呢，就开了第一个茶楼啊。那个时候呢，选择开茶楼 那时候还不是在北京对吧？ 在北京， 也在北京。 对对对，那个时候开茶楼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去做茶，是做艺术品，就是当代的一些名人字画也是我的专业。 所以当时去这个茶楼里喝茶的都是一些艺术家。 是，就是。平时搞一些笔会那么我个人呢也会收藏一些他们的墨宝，这个呢是初衷。那么之后呢，是因为已经接触了茶，那么作为中国最传统的这个茶文化的一个发源地，中国那么有老师就说了，那么既然你选择做了茶，那么你就应该做到专业做到极致。那个时候我会发现，其实中国作为茶圈来说，相对来说层次不齐。 我们也可以说鱼龙混杂。大家知道北京有一个就是有很多很多茶楼聚集的地方，叫是叫五道营吗？不是， 在马连道。 马连道是叫马连道，有非常非常多的茶楼。 马连道它其实是一个茶叶的一个集散地，它其实就是一个批发市场，它并不是承载和传承文化的地方。 那小辉老师就是一开始选择开第一家茶楼是在北京哈，但是我知道这个茶文化在中国就是比较这个有更多人去响应的这个地方其实是在南方对吧，比如说四川大家很喜欢去喝茶摆龙门阵，比如说南方可能更靠长江以南的地方大家这个茶文化会更加深入人心一些，但是在北方你的感觉是不是说稍微弱一点？ 茶对我来说它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农产品本身茶叶，一个是呢作为文化方面叫茶文化。我们传承呢和有一些传播呢更多是文化层面的东西。那么刚才王爽提到就是说南方人可能他们喝茶更多是因为他那边产茶所以说他离茶的这个距离可能更近一些因为它的维度啊土壤包括一些气候，它的这个城市可能它的水也更适合去泡茶。那么作为北方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是更尊重还有就是说包括一些它没有任何这个对地方上的一些歧视你比如说南方某些地方，你像福建它是不喝绿茶，它只喝岩茶和乌龙茶。 明白 你像这个江苏浙江它可能喝绿茶为主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喝一些乌龙茶或者普洱茶那么作为北方来说呢，它其实是不会去挑这些的它会根据季节。 大缸子茉莉花 就是感觉这个北京人一向都是非常非常的包容就是对各个地方的文化对各个地方的人其实都是有这样的很大的这种容纳的心，然后只要是好的文化我觉得在北京都是可以有它自己的一片就生存的土壤的对吗？ 对，是这样的因为北京它也是一个集五湖四海于一体的那么一个城市，一个包容性的城市那么对茶来说也是可能大家追随的也是自己本心的一个东西茶本身它是一个农产品，它不会去挑人那么更多的是人去挑茶 就是和小辉老师的就是短短的接触的这么几次，我觉得小辉老师是一个对这种就是对养心，我们说这个心的脉络是非常有自己的心得的，包括这个小辉老师第一个茶楼的名字叫静心园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就是喝茶和这个对于心的这个滋养是一脉相承的对吗？ 本身我们生活在这个首都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最繁荣昌盛的一个城市，那么避免不了呢平日里面工作呀一些节奏啊会比较紧张，其实当初这个做这个静心园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有一种感觉吧，就是有一种比闹市喧哗的感觉，然后容易一种田园的那种静感，这是当时我的初衷，就是起静心园名字的这个初衷。 静心园， 静心园。我不知道这个茶楼是开办了多久哈。因为我知道在就是短暂的开这个茶楼之后呢，其实小辉是出海了。 对吧？有很长时间都没有在国内。当时你觉得就是这个开茶楼开了多久？然后你觉得积攒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这个茶楼其实现在也在开， 哦、还在开啊？ 是开了15年，而且我茶楼的一些员工从。少女现在有很多都已经变成了妈妈，他们还在这儿工作。 嗯， 这儿给予他的可能更多的不是财富，更多是精神上的一些物质。 嗯， 我们在伴随着这个店的成长， 嗯， 啊，也是茶文化可能给了我们更多的一些精神的一些食粮。 嗯， 后来去海外呢，也是因为想把中国茶文化可能是追求到极致。大家都知道，因为一些政治的因素，我们中国的很多的茶文化中间会出现一个断片儿。 嗯 嗯， 那么大家也都会听到日本茶道啊、韩国茶礼啊，其实无非我觉得，除了融入当地本身他们自己的一种信仰之外，更多的继承的是中国的唐宋的茶文化。 嗯。就是其实每一种文化它的这个发展和沿革以及这个传续和整个时代还有这个国家的发展其实是紧密的相连的。 是 我觉得很奇怪哈，就是原来小辉老师出海的原因不是说我去学习更多先进的西方的文化，而是说我其实是想把我们中国的文化更大的发扬光大。后来其实是先去了日本，对吗？我们知道日本也是一个茶文化非常悠久的地方。 是的，尤其是在京都， 嗯， 啊，它算是这个日本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 嗯， 那么日本他们喝的更多的是抹茶，那么抹茶呢，就是我们中国宋朝的点茶， 宋朝的点茶， 对， 就是说，宋朝这个点茶非常的，非常的流行，然后传到了东渡到了日本，后来可能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慢慢的走了下坡路，但是在日本反而说变成了哎，大家就接受度非常高的这样的。 是的，是的，日本呢就是把这些传统的文化继承的特别好啊，包括一些这个茶室的一些布置，包括一些器皿， 嗯， 包括他们现在用的一些漆器， 嗯， 一些大漆啊，包括一些这个茶碗啊，一些茶筅，就是我们点茶用到的一些茶具啊，继承的也都是我们这个宋朝的一些茶文化。 嗯， 那么日本除了这个点茶之外呢，他们也有煎茶。那么煎茶呢，其实来自于中国的唐朝。 嗯， 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三国里面小乔给这个他的这个先生夫君去这个做煎茶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煎茶道，包括跟后来唐朝的煎茶道，它是有很多类似的啊。那么现在包括韩国包括日本，他们用的还是我们唐朝的这个煎茶道的一些礼仪啊，那么呢融合了他们本身的可能一种信仰， 嗯 啊，那么结合的一种传统的一种方式，保留至今。 嗯，对，小辉老师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这个点茶还有煎茶啊，这个都是茶道它一个整体的一种称呼称谓，对吗？那大概就是我们喝茶的时候大概比如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来给我们描绘一下。 它是这样，从这个历史的角度来讲的话，它是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我们呢这个茶的这个最早是作为药用啊，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最早的时候，我们神农氏就有提过，对吧？日这个，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荼而解之。这是最早的时候对茶的一种这个， 原来它不是 记载， 说的是茶呀。 是， 哦， 最早的茶就是下面多了一横，就是荼，更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的可能一些人类啊，对一些食物的这个属性并不是那么了解。 嗯， 那么他们中毒了以后呢，更多的是通过这个茶叶啊，那么用来做清热解毒的。包括受一些外伤的时候啊，包括一些年轻人长一些青春痘的时候啊，其实用一些泡过的一些绿茶洗脸，然后包括用那个茶叶敷脸，它都是有这个清热解毒，包括治这些痘痘的炎症的一些这个功效 啊。 这是在生活中的一些功效，还有一些茶渣啊，我们泡完了之后都不要浪费，包括有一些人得了脚气什么的，不用用药啊，就用这个茶叶水，这个茶渣煮完了之后泡脚，泡过3次之后就没有那个脚气。还有就是有一些人有这个味道异味，它就会好很多。 嗯，就是缓解口臭也是非常有效的。 是，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茶中间有一种这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叫茶碱，对吧？我们都说这个什么身体好像碱性更好，但是因为我不是很专业哈，反正我好像听说这个茶碱对人是有帮助的，包括 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女生的这个耳洞哈发炎了，也会说放一个茶叶棍儿、 啊，放个茶叶棍儿， 也是因为它的这个茶碱可以消毒，啊、对吗？ 对对对，包括我们平时现在人比较忙碌啊，那么在日本、韩国这些国家呢，他们讲究就是说一日三餐之后必须要刷牙。那么有一些人呢，在中国的话他会比较忙啊，他可能没有随身去带这个小牙刷。那么吃完饭之后呢，你接下来比如说还有约会啊，还有一些商务谈判的话，最好的方式那么就是用一杯茶水啊去漱口，它就会清淡。你的口腔异味啊，也会就是让你可能变起来更清爽，精神头可能更这个神清气爽一些。 嗯， 啊，这是关于茶的一些功效。那么关于茶的一些历史的一个就是演变，我们圈里的人就会说叫堂主送点名泡。 哇， 堂主送 点名泡。带着浓重的历史感 啊！ 哦，这是把它就是说化繁为简， 嗯， 嗯，就是这六个字， 嗯 嗯。那小辉老师给我们稍微展开来说一下，就是我特别好奇，就是古人喝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比方说这个也会，比方说这个现在，比如说我们三五好友，我们围坐在一张茶台啊，然后比如说我们也会有这个比如选茶呀，然后比如说这个水的温度啊。然后还有什么喜茶呀，包括我们用什么杯子，还有叫什么盏儿，是吧？然后这个就是大家，然后这个啊，主宾会给大家怎么去泡，然后客人应该怎么去喝，就是我特别好奇这个在古代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 我相信它一定是有一个随着朝代的更迭有一个非常大的演化，对吗？就是每个朝代会有 是 它自己的一套东西。 是 嗯， 那么就拿这个我们最近的历史来说，其实在茶道里面的话，你比如说我作为茶人，作为主人，我今天泡茶，那么大家如果说是围绕一个圆的这个桌子来做的话，它其实在茶道里面的话是左为尊，它 副为尊、啊、 对，它是从它的这个 孔文是尊， 不，我刚想说下回咱俩去你坐左边。 那么在我们中国现在的这个商务的这个谈判里面呢，可能就是长者为尊 啊、 领导为尊， 对， 女士为尊，是这样。 对对对， 这是我们尊崇的是这个西式的一个社交的礼仪。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左为尊，就是他这个座次是不会乱的啊、是永远是按照这个座次来。那么在日本茶道里面的话，他的主人也就是说茶人他做完茶他是不会直接面对客人的啊，他是在喝茶之前是一定是给你放一份点心，那么让客人先去食用这份点心，那么之后呢，这个茶人呢再去准备一些泉水啊、生炭、焚香啊、然后 对还有香， 对，这个花香茶是不分家的，所以说真正的茶道老师他是一定都是懂花道香道啊、甚至一些乐器、 还要懂艺术品、还要懂怎么样经营茶楼，简直就是一个杂家。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有听说过这个茶席的布置，其实茶席的布置并不是说桌面上这套东西，包括挂轴，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挂画啊、包括背景音乐啊、包括器皿、插花、焚香，整个这个茶室这一个房间的一个氛围啊、它其实都称之为茶席。那么 两个字，讲究， 讲究， 生活就是这样，要么讲究要么将就。 哎，这是一个金句哈，今天早上青年说的金句，小辉老师说、生活要么讲究要么将就、你自己选吧。 对， 是， 然后这个茶呢，说到这个将就啊，就是小时候这个我记得什么姥姥姥爷家爷爷奶奶家有过去的那种大茶缸子，对吧？茉莉花然后一泡一天，然后就下午放了学之后，哎，这来来会快快再喝点凉的，那就倍儿解渴。 那不叫茶道吧？ 那叫什么？ 那叫大碴子味儿。 啊， 其实刚刚也说了啊，这个小辉老师的这个出海的历程啊，先是到了这个日本，但是后来呢又去到了韩国，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然后你觉得韩国的茶道和日本的这个茶道有一些比较显著的是什么样的区别？ 这个去韩国呢，更多的还是因为我个人的这个婚姻的关系啊。先生是韩国人，然后呢是非常有缘分。我的婆婆就是我先生的母亲，是一位资深的韩国的茶道老师，她今年已经76周岁。 哇！ 老人不能说是鹤发童颜吧，因为一直保持这个饮茶的习惯，她的 面容也好，姿态也好，真的看不出来像76岁的。很多中国的朋友见过，说看起来最多像50-60岁的一个老人，那么韩国的查理呢，更多的是通过我的婆婆来学到的啊。韩国查理他其实尊崇的也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唐朝的一些文化，他更主要的尊崇的是一些礼节，比如说在做茶之间他要去行礼，那么茶主人和客人之间在饮茶方面他也是要行礼啊。首先我们要鞠躬，然后敬茶，那么这个茶呢，然后敬天地，之后敬人，最后才是自己去饮用。他更重视的是一个形式感，在我看来可能在他们骨子里是一种信仰， 就是仪式感非常的浓重啊。 是 这个其实跟在这个韩国特别流行的一种运动棒球，我觉得一脉相承。他们打棒球之前也要说，哎呀，谢谢教练，谢谢球场，谢谢今天的晴天，对吧？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礼节性的东西。 对对，更多的是这种怀揣着这种感恩之心吧。这是包括他们的一些服饰啊，都是非常传统的，在做茶的时候，很少说有人我穿着就是说现代的一些素服去做茶，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孔文，你平常喝茶吗？ 我也喝茶。 你也喝茶呀？ 我喝茶， 拿大茶缸子呗。 不是，现在讲究一些了， 讲究一些， 讲究一些了啊。然后那个也会，比如说那个也会用一小壶，然后自己这个摆两个这个 放点枸杞， 比较精致点的一个这个小茶杯，然后那个因为周围也会有很多朋友，然后肯定是会比我要懂茶，然后对，然后有一次呢，我这个。我泡什么茶？他说你这温度不对，说你这刚烧开了水，那水滚开冒着泡呢，你就泡了这茶，说就会失去这个茶原有的味道， 对，这个茶和水的这个比例，包括水温，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咱们就从讲究的这个角度来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的紧压茶，就是我们经常见的这些普洱茶，尤其饼茶，那么它必须用100%的开水来冲泡，它才能把它的这个茶叶给它松散开，把它香气还有它更好的一些营养物质、分类物质能够泡出来，那么紧压茶在泡之前呢，也需要做润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茶，它是用开水来泡的。那么一些发酵茶有哪些茶呢？比如说大红袍比如说铁观音我们经常见的一些单丛类的这类的茶呢，它属于发酵茶，但是呢它又不像这种饼茶那么硬，这一类的茶呢，正常我们情况下用90多度的水来泡，那么也是需要洗茶的，因为它跟它的整个制作过程有关系，可能手工也好包括有一些这个茶用机器也好它在加工过程当中它避免会沾染了一些尘土那么为了卫生还有一些安全起见，我们都建议去洗茶。那么作为绿茶来说呢，它现在中国的这个绿茶的这个方式更多的是炒青，就是用一个铁锅，有很短的时间把这个茶给它烘干，它的这个工艺比较简单，它就是一个萎凋，包括一个杀青、炒青的那么一个过程。像绿茶呢，它就不能用特别热的水它可以分为叶子稍微大一些的和叶子稍微小一些的，那么两种从外观上来判断。叶子稍微大一些的呢，我们可以用85度左右的水来冲泡那么叶子小一些的呢，用80度左右的水来冲泡。如果说我们不用温度计来去测试这个水，我们呢用手感、用体感，其实也可以去感受得到。你比如这个杯子，用玻璃杯来泡一杯绿茶，它如果说特别烫手，你不能去停留，那么这个水一定超过85度。那么你摸一下这个杯子，隔着这个玻璃杯有点烫皮，这个感觉应该是在85度左右，就是投放绿茶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你的手能在上面停留1-2秒钟的话，那个这个水可能就在80度左右。那么冲泡一些像江苏的一些碧螺春包括一些这个恩施雨露这一类的比较鲜嫩的这些芽头，它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能保证茶叶里面的这个分类物质，这个分类物质更多的是抗衰老还有抗癌症的。 哇，我觉得小辉老师一旦说起这个茶，简直就像打开了一本百科全书一样， 滔滔不绝。 对呀，就是从这个茶的冲泡到茶的种类到茶的历史，但其实我们就是更好奇或者说更想知道的是小辉老师自己的一个故事啊。刚刚我们也说了，小辉老师一开始在北京开了一个茶楼叫静心园，这个茶楼现在还在经营， 对， 而且里面有很多的老员工，可见

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现在我们来到是青年会客厅的板块。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哇，他的身份太多了。 嗯， 他是一位茶道师，是一位创业者，是茶楼的老板，也是和苑的 CEO， 他还是一个服装品牌的主理人。 嗯， 然后他还懂红酒。小辉老师， 小辉老师来再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辉。 嗯， 再次欢迎小辉老师。 欢迎小辉老师。 谢谢。 对，然后上半个时段呢，主要跟大家聊到了小辉老师过往的跟茶有关的一些经历啊，然后包括这个到日本呢，还有韩国茶道的一些渊源啊。然后自己的老公也是韩国人啊，跟婆婆学到了这个在韩国的茶道。 好传奇啊。 对，挺传奇的。 然后我们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了，就是我跟孔文这个上周去和苑喝了一个下午茶。 哎， 也是觉得被这个空间感动到了。 没错， 就是非常有感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或者是社交或者是娱乐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嗯， 那也想问问这个小辉老师哈，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开始着手做和苑这件事情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 其实和苑是我们从2007年的元月份就已经开始着手去筹备，这个筹备过程其实还是挺长的。大概历经了这个18个月。当初我们的这个心愿就是希望在北京的东城东边找一个，就是说朋友一起来能喝喝茶，然后呢能聊聊天的那么一个地方。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初衷。结果做了一个我觉得真的是品质极其高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哈。那我们之前知道哈，就是因为这个小辉老师他的合伙人也来过我们的节目，是这个默默姐哈。刚刚我们也聊了几句，说小辉老师和默默姐其实认识了非常多年了。我们知道默默姐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创业者，然后他的这个铜牛产业园其实也就是和苑现在的所在地。 对。 就是你和默默姐的这个相识啊，和最后决定一起做事情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么说的，说不能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开公司，这个会有风险。 是，当时呢，就是说跟他这个之前没想起来会跟他合作，我们是特别好的朋友关系。最早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是学这个品酒师的，一起大概7-8年之前。那么在这个2016年的年底的时候，有一次偶然的一个机会，他就给我提起这个就是和苑这个地方。那么呢我把我的很多想法就说给他听，那么他当时就拍了桌子说好，就你来干。这就特别符合他的性格。 对。 然后 认准了的人他就不会犹豫。 对。然后之后呢一直就追着我，然后一直把我从韩国然后叫回来，说这个事儿就是你来干。 默默姐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而且就是她没有她做不成的事情哈。 她后来她分析了一下，她说为什么选你呢，是因为你的整个的这个经历也好，阅历也好，包括你个人的这个思维方式特别适合这个空间。 那你自己对和苑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呢？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太朴素了哈，说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喝茶聊天的地方，那现在和苑里也有了非常多的功能，能不能跟大家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人完全对和苑不了解，你会怎么样来跟他 介绍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 好，其实呢在北京呢真的不缺一些餐厅啊，或者是缺一些茶楼。那么我其实对和苑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初衷，就是希望它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希望，就是说，无论你身处社会的哪一个阶层，对吧？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会角色，我都希望你来到这里以后都能够体会的是一种安静啊，是一种就是放空的一种状态。 嗯 啊，这是我最 静心园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哈。 我觉得这可能是茶带给人的一种心情。 嗯， 那么当然除了茶以外，我们和苑的美食做的也非常棒。我们的每一道点心，每一个食物都是我亲自选择，包括它的发源地啊，每一个食材的发源地啊，都是要追溯到它整个的这个生长过程啊，包括它的生长空这个环境的。 嗯，对，其实上周呢，这个我们和苑的行政总厨丽啊，其实是已经这个率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分享了他过往与这个美食的一些经历，然后还有他独特的啊融合菜品的这个理念，然后我们也给网友朋友们展示了很多很多的图片。 嗯 啊，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两口就能吃完的这个炸酱面呢，非常非常的精致。 嗯， 然后我还记得就那个炸酱面里啊，就是用了两种不同的，应该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还是一种是国内的，一种是国外的，两种猪肉。 一种是利比西亚的这个黑蹄儿、黑毛的猪蹄儿的这个吃橡木果的一款这个五花肉。一款呢是来自于贵州毕节这个吃这个板栗的那么一款这个可乐猪的这两款五花肉 啊。 其实这个炸酱面也是我和这个丽我们一起创办的。 对啊，这个炸酱面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啊，因为非常喜欢吃面食。 嗯， 然后这尤其是我们那个做的那个器皿啊，像一个小一个烛台一样那种感觉啊。 对，其实我们就是要用它的这种呈现方式呢，就是来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其实我们最终给这个面起名叫沙拉面。 沙拉面， 对，其实它里面的菜码是大锅面条的。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特别是注重饮食健康饮食的一些人呢，可能能既能享受这种口欲的感觉，又能保证自己的身材还有自己的这个体型。 考虑的特别特别多哈。但是我的感觉，我对和苑的感觉，可能是跟小辉老师和默默的个人的风格有关哈。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对美有自己非常独到的见解和这种坚持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是属于消费升级的年代，无论你做任何一件东西，就是你做一碗面，你做一件衣服，对吧？ 对， 你去泡一碗茶，其实审美正确是成功了一大半儿的。小辉老师，你怎么看待就是将自己的审美去融入各种产品或各种服务当中？然后你觉得你的审美观是怎么样的？这个你觉得好表达吗？ 其实我真的是从这个国外回来以后，我会觉得我们的服务细节上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这也就是说，我就是说其实对和苑还是非常有希望的。这个服务的空间更多体现在这个细节上面啊，无论是人到环境到器皿啊，到我们的一个氛围，都是我觉得是有很多值得去做的一些地方。 和苑啊，然后那天我们喝茶的时候，下午那个场景我们可以给大家描绘一下啊。然后一个非常通透挑高非常高的采光非常好的一个房子里，然后那个是吧，先点着完事儿那什么香，完了我也不知道，就一闻那个气味吧，哎我就觉得慢慢开始进入状态了啊。然后比如说小辉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给我们精心的去泡茶，然后还会给我们讲解啊，然后非常这个谦逊然后礼节的，然后递到我们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整体这个人啊状态都是心会静下来，然后脑子会变得通透，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再去聊一些事情啊，哪怕就是聊一些家长里短，然后心情会非常的开阔。那么如果聊事情的话呢，又会感觉思路非常的明朗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环境给人带给我们的一种力量。 当然、 啊、 就是环境的这个各种的它的这个摆设啊，包括这个氛围，其实是会让这个环境和空间里的人有一个发酵的过程。 哎， 对不对？ 对，发酵。 嗯， 对，这词儿用得非常好。 这个合院呢，它的主体结构其实是一个意大利设计师在做的设计，它整个的外立面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规整，就所谓的这个外方内圆，那么里面呢，我们的这个风格呢，走的是新中式风格，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的简洁，非常的舒适， 新中式风格， 就是其实进合院这个空间里，有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种日式的风格，有的时候又觉得它很西洋派，但是呢你坐下的时候，当就是这些盛器啊，这些茶皿上来的时候，你又觉得这就是一个咱们中国大北京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哈。我不知道这个默默姐和这个小辉老师，你们对合院的一个设计，希望它未来承接一些什么样的功能。我知道现在合院还有一个小院，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天台，对吗？ 对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合院其实能这个承接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一些二三十人的会议啊，包括一些公司的小型的年会，一些新闻发布会，一些宝宝宴，包括一些家庭宴、老人寿宴。我们天台呢会做一些西式烧烤，包括一些这个家庭聚会，最多的话能承载这个50人左右，同时容纳100人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承纳100人左右都没有问题。其实在现在这个时代下吧，就我觉得大家还是普遍来讲是有这个焦虑的感觉的，也会说在北上广的这个奋斗会承担着非常大的压力。那可能我们真的是很需要像这个小辉老师一开始开的这个静心园一样哈，需要一个静心的空间，需要一个可以慢慢的品茶和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个时光流逝这样的一个地方哈。特别推荐就是如果大家在北京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合院的这种氛围。我相信合院也会就是发挥它越来越多的功能吧，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合院的墙壁哈，这个上面其实还是能挂很多艺术品的，这个包括小辉老师的这个 对对 的这个曾经的专业， 小辉老师还有一些私藏。 这个我们合院呢，现在全名叫合院书院，包括我们也在征集一些朋友啊来捐书给我们啊，那么捐比如说一些50本书啊，我们就可以请大家喝一次茶，就是4到8人的一次下午茶， 就是总之是你什么样的这个仪式或者是活动或者聚会，都可以在合院找到一个支点。 对，但是我其实有一个一直有一个思考，然后我也一直好像没有思考明白，然后想请教一下小辉老师，就是你看现在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会喜欢喝各式各样的这个潮流的网红的这个饮品啊，比如什么咖啡啊，或者说这个一些奶茶类的饮品啊，或者说一些什么时尚的就是各种搭配元素的这些果汁啊啊，但是我觉得因为茶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它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 一个传承 啊，一个传承，而且呢就是它也挺好喝的，而且它非常健康，对人非常好。但是现在我们却发现，就是在我们这个很多的就我们国家这个年轻的朋友们，他们手中拿的喜欢喝的可能并不是一杯茶，就是在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快消品然后选择当中，这个饮品这个品类当中， 对， 就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肯定是会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小辉老师就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在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有想法，就是说想把这个茶做成像星巴克这种的快饮的方式，包括现在有一些品牌已经在做了，其实这个最早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这种想法，而且在执行。那个时候 其实这几年在美国硅谷就是特别流行这个茶饮店， 是 甚至已经马上要超过咖啡店了。 是这样的，它的这个发展速度，包括在这个韩国有一些品牌啊，做的也是类似于国内的这些快饮茶的一些品牌。但真正爱茶的人，他其实享受的是这个过程，是这些快消品它代替不了的这种过程，也是茶带给你的那种静心、那种安心、那种这种比较舒服的一个过程。 但是如果说就是现在我们更多的会强调比如说这个生活的场景啊，生活的场景呢，比如说我们在北上广深的像这一些一线大都市啊，节奏非常快，大家比如说从早晨然后急急忙忙的要赶地铁上班，然后这个然后比如说休闲的话我去商场，然后购物看看电影，然后就这个仅就这些场景我们手里拿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去给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让他们去更好的去选择一款茶饮来代替，也不能说代替，或者说是列为自己的选择之一吧。 其实我之前呢，就是有一个老师，林老师，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两个人喝茶，叫和气。说一家人喝茶呢叫和睦，那么说全中国人都喝茶呢叫和谐，说全世界人喝茶就叫和平。其实我更希望就是说所有的人，包括一些年轻人呢，能够喜欢这种饮茶的一些方式。那么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呢，其实家里面就买一个飘逸杯，在出门之前呢，把这个茶放在飘逸杯里面，用热水冲好了之后，可以随身带一个杯子，那么你喝随时随地就可以去喝。 哦，对，我们家那壶就叫飘逸杯，我刚才想半天没想起来。 这个是平日里面最简单的泡茶的一种器皿， 对对，最基础的， 最基础的，对，最方便的。 虽然小薇老师有非常多自己的这个兴趣和爱好，包括服装啦、红酒啦、茶道了，现在又是一个小朋友的这个妈妈哈，这个身兼多职，但是其实现在小薇老师最主要的工作还是身为一个管理者。我们刚才也说，作为和苑的 CEO， 对， 作为一个管理者，可能会承担非常多很琐碎的工作。 是， 我想问问小薇老师，就是这跟你小的时候，或者说在前些年对自己未来职业发展的一个设计是一样的吗？ 其实是一样的。我本身呢，就可能是在家里面也是属于一个长女啊，下面也有一些弟弟妹妹，可能从小呢也是习惯于把自己做出一个表率来给弟弟妹妹去看。那么在职业生涯当中呢也是一样，凡事呢还是要以身作则啊。那么对我的这个企业也好，员工也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责任。而且这么多年做生意，刚才又回到了这个做生意和创业的这个话题，其实我的亲身体会，这么多年做生意其实本着就是一个良心在做事儿， 无愧于心。 是因为我们都说这个小成靠智，大成靠德，虽然说我们也没有大成，但是我们的这个职业道德不能变。 反正我觉得小辉老师是一个做事情非常踏实的人，没有任何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这种浮夸的这种东西哈，就是在一步一个脚印的，这也是我特别特别看好和苑的未来的原因。 谢谢。 对和苑的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其实呢，和苑现在正处在刚刚开业啊，之前是在包括您二位去的时候还在试营业的一个阶段。那么和苑呢，现在包括我们的一些企业的一些员工，我们给员工的一些寄望我们也是希望大家本着一种就是无论是从我们的工作细节、食材、食品都是本着像对待亲人的态度一样去对待我们的客人如果说这一碗面我给我的孩子、给我的父母都不会去吃的话，我一定不会给我客人去上那么餐具，对于餐具的一些细节的一些消毒包括一些这个整理也是一样的那么把客人当成我们身边心目中最至亲至近的人，那么本着这种工作态度就不会出错。 对。然后因为和苑打造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全方位的生活空间啊，然后它里面会有茶道，会有我们很多的特色的美食啊。不知道和苑以后除了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场景里给大家营造一种舒适的氛围之外，那么以后如果在商业的角度上来讲，会不会考虑比方说打造自己的这个我送外卖，会不会有这方面的考虑？现在小辉总。 是这样哈，凡是每一个做这个生意的人也好，创业者也好，心目中都会有一个成功梦。我做一个事情，不管它大与小，我都希望它是成功的。这个一旦说失败了，就意味着你人生中遇到的一个败笔，一个失败的一个履历。那么在我来说，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肯定是对我的企业、对我的这个公司是充满了期望。那么至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外卖，可能跟我目前的这个定位不太相符那么呢，我们可能接下来也会做一些健康餐比如说现在健康人士包括健身的、健美的一些一些人士，再加上我们本身处在这个电影产业园区里面做一些健康餐，这个给我们的初衷其实是不会相背而行的这种方式的话我们是可以做的。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就是做生意和创业之间的一个区别哈。其实我们都知道经常跟创业者会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团队。要是做一个这种又带有餐厅性质的又带有会所性质的这样的空间的话，其实这个服务性质会非常高，那他的团队对于人的这种培养就很重要了。我的感觉就是和苑里的人都非常的年轻哈，这些工作人员。然后因为这个就是小辉老师自己这个审美调 调性和他对审美的这个很高的要求，就感觉里面的每一个人无论从颜值还是从穿着来说啊，都是很高的标准。小辉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团队都花了哪些心思去组建，然后对招来的人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 其实当时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也是比较周折的啊。首先从我们的后厨团队我们的这个行政总厨是从芬兰回来的，他在欧洲生活了15年，那么他也是带着满腔热情回到国内，那他的这个一些出发点啊，包括他的一些理念啊，跟我们都是相符的。我们的每一个团队的一个人，首先他，我不能保证他三观一致，最起码他的出发点本着跟我们是一致的啊，这也是我们就是说用人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标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要对这个专业要有热爱啊，他必须要热爱这个专业。我会问他啊，那么你从事比如说厨师也好，或者是你从事这个茶艺师也好，那么你是热爱呢，你还是为了挣一份工资来糊口呢？ 嗯， 这个是我选择。 光是喜爱还不行，光是爱还不行，得热爱。 对 对， 对 吧？得有这种。得有这种真的是要全心付出的这个心才可以。 因为真正的热爱，他才能全身心的去投入。这个表情也好，他的整个状态也好，他是骗不了人的。他给别人的就是一种真诚，一种专业。 哎呀，什么时候我们再去和苑这个喝喝茶，对吧？ 欢迎欢迎，下次来我一定亲手为二位泡茶。 就是上次其实就有说 对对对对， 这个在和苑里泡茶最好的是小辉老师哈、其实现在也在培养一些新的人，对吧？ 对，因为有时候客户多的情况下，我不能保证我每一个客人都能接待的那么周到。那么我下面的一些茶艺师呢，我是希望他们每个人都能发挥到最好的水平。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些这个比较偏心灵方面的话题了。因为就是小辉老师从我们这个外表来看哈，就是能够把你归在这个女强人这个范畴里，我觉得是你是可以有这样一个标签的，毕竟你有这么多的身份，事业也做得非常的好哈。就是假如说让你来聊一聊这个女性发展这方面，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你的价值观吧？就是你推崇就是女性有一个自己的事业，还是说只是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可以？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这样的哈，我的这个观点是仅代表我个人。我觉得凡事要掌握一个平衡。那么女性呢，尤其是已婚的女性，特别是有了宝宝以后的已婚女性，她呢，首先是她是一个母亲，其次她才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这个创业者或者是一个老板。在我看来，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是不冲突的。首先是保证了这个家庭责任的安定，才能有社会责任的这种安全。在我看来，家庭非常重要。家庭是一个社会的根基，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细胞。 但是你觉得，因为很多人都会把家庭和事业对立起来，说假如说你在家庭和事业当中选一个，你会怎么选？你会面临这种问题吗？ 我还好，我比较庆幸，是因为我先生可能比较支持我啊。就是说在我的宝宝特别小的时候，我出来这个创业啊，那么我的先生他会就是全身心的就是投入到家庭当中，侧重点会这个放到家庭当中。这也是可能是在我的家里面可能比较荣幸的一点，是这样。 所以你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女性们更多的先照顾好家庭再去奔事业，对吧？ 对，先顾好家庭再去做事业，但是也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爱好的一个事业。这样的话，你的思维方式，你的这个思想才不会与这个社会去脱节。你到最后，你不会变成一个怨妇。你不要把你的一些牺牲作为一些附加条件来回馈给你的老公也好，回馈给你的孩子也好。那么这个家庭的这个氛围也是不健康的。 是的，是的，就是说任何的付出都得是心甘情愿的。 是， 不能说我在付出的时候，我就要想着你们都得念着我的好。都得有一些回报。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会导致一个逐渐的失衡。 对， 每次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其实也会就是问一问到来我们这个青年会客厅的嘉宾，对年轻人在奋斗路上的这些追梦的年轻人有一些什么样的鼓励也好，寄语也好。因为确实这一代的年轻人还是很不容易的啊。这个小辉老师能不能从你个人的经验哈，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看似很难实现的梦想，看似这个有这个山山水水在前面，这个就是阻碍着我去抵达这个彼岸，那你会怎么做？ 其实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包括生活阅历，对我来说，我更多的就是说期望就是比我年轻的一些年轻人能够更好的把握好一些机会。如果当一些好的这些时机到你面前的时候，一定要紧紧抓牢，有可能说这个好的机会不是时常有的。那么当一些不是那么多的机会在你面前摆着的时候，那么更好的是要去给自己去镀金，给自己去充电，利用一切机会，我觉得好好的去真正的去读读书，少学一些快餐文化，更多的去学一些中国传统文化。 嗯，就是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沉下来。 嗯嗯， 首先自己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啊，首先自己要强大，那么有一些机会到来的时候，你才能紧紧的才能抓住，才能把它发挥到更好。 嗯，对， 所以说嘛，就是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年轻的朋友们，少刷点那个什么短视频，是吧？里边那漂亮小姐姐跟你没关系啊，对吧？听小辉老师的这个教诲啊，多看点书，看看我们的传统文化。 然后也再给大家这个重复一下今天小辉老师给我们的金句哈，生活不是讲究就是将就啊，也希望你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你自己这个最想做的这个选择。谢谢小辉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样的分享，也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啊，去合院看一看，坐一坐，找到这种静心的感觉。谢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青年说就要到这里结束喽。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勇敢爱》，希望无论是对于你的生活还是你的这个理想啊，希望你勇敢的去爱。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